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走 啊，系捉第三次捉走。 Hello,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翻嚟第二节，咁喂，头先咧，我个阿 Kit 问咗一个好得意嘅问题，佢问我哋做咩咁真 LBJ 啊？我再讲一次， 劲咯。 我唔憎佢。 係啦，我哋三個人，即係我啦、阿 Wilson 啦，同埋 Dixon 咧，都一齊話，其實我哋唔係憎 LVJ， 係啊， 我只不過唔中意佢啫。 係咯， 即係冇特別中意佢啊。而嗰、那個我打咗個比喻咧，就係話，跟住阿 Kit 就話點解嘅咁，我就係話一個人。佢去到個能力咁高，其實我從來都話佢能力係好高嘅。佢、即係如果啲人咪成日話，如果真係要同同代比佢同 Michael Jordan 打波咧，我覺得佢贏係 Michael Jordan 嘅。但係冇得咁比㗎嘛，因為嗰個年代冇咁多科化嘅訓練方式啊，或者點點點㗎嘛。咁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就係佢冇 Jordan 嗰種吉士，甚至佢冇好多球員嗰種吉士嘅。咁我就打個比喻，咩叫吉士咧？就即係話，如果你有超人咁嘅能力，但你見到個阿婆就嚟俾架車撞死嘅時候，你冇落去救佢，咁其實佢冇做錯嘢㗎喎，佢又唔係擁阿婆出去嗰、那個，但係佢見到個阿婆就嚟死啦，佢都唔飛落去救佢，佢喺上面飲住杯奶茶，咁你呢個人點會多人鍾意呢？即係佢都識飛㗎，佢會飛去 Starbucks 買奶茶㗎，好 講緊嗰個阿婆其實真係哈里夫蘭係咪？ 係啦 即係嗱，喂，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喎，好勁喎，佢識飛，係佢飛去 Starbucks 買奶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 救阿婆， 佢冇飛去救阿婆嘛，但唔係個個識飛嘛，你明唔明啊？最重點就係唔係個個識飛啊嘛， 你一知就識飛， 佢真係 即係知如知樂啫嘛，你 攞六啊一分喎， 咁咪住先，但 係 唔好唔好講佢救阿婆啊，但係佢又翻咗阿婆嗰度咧，就參加啊 farewell party， farewell party 啊， 係，咁呢樣嘢我都覺得佢攞翻啲分， 喂係咪愛回家咁即係？ 有愛回家， 回下家咯，咁 俾你回下家， 你掛完喺巴黎贊翻佢啦， 唔係即係我贊咗頭先都有贊嘅，而家 開麥賺， 唔係即係攞翻啲分㗎，因為我見到佢人情味啊嘛， 碧斯 係啊，咁 Gaskus。 但係阿碧斯好似 唔係佢講嘅，佢直情話當年阿 伊古斯 卡斯係俾咗好多意見佢喺佢出道嘅時候，所以佢一直都好感激，即係咁咁攞分咯。 但係我又奇怪，因為佢喺騎士隊有咁即係咁緊要，要去到見球衣榮休，或者 啱啱講騎士隊有咩名將 Mark Price 之後，即係 提到啱啱想講就係、 是、 你要公牛度掛件衫上去就難啫，因為上面掛滿曬啦嘛，揾到個衣架都冇咯。你騎士要掛件衫有幾難啊？空溜溜上面。 哦，咁樣，咁啊，即都攞翻啲分啦。因為其實咧，就都講緊，因為之前佢翻嚟翻去咧，都咪咪摸咗一輪咧，就覺得好似好尷尬喎，翻去會唔會即係唔係咁好啊？同埋啲人就話喂，會翻去會唔會即係俾人碎？我唔知點解呢啲人會咁講。一翻咗去會唔會俾騎士人係咁碎佢翻去啊？咁樣我話一咩一條 女，我而家啲 而家女朋友去舊男朋友嗰度過夜咩？我話去扣個頭啫，係咪 ？而家送品啫， 唔係即 係而家送品啫， 而啫， 即係瞻仰遺容嗰日，你先同有咩恩怨，你都唔好搞佢啦。嗰個主角瞓咗度咯。 我好想問你哋，點解你哋啲比喻咧，即係咁鬼偏鋒嘅？ 咩偏鋒啊？到位啊！咩偏鋒啊？ 呢啲叫做精準， 精準到位， 偏鋒到咧。 喂， 又喪禮，係咪先？又阿婆，又 咁係瞻仰遺容喎，佢啊，係咪先？ 又瞻仰遺容， 嗰日擺明就上山。挂件衫上去嘅仲唔系上山啊？系咪先？喂，你同某个亲戚嗰日有啲咩恩怨都好，嗰日人哋上山啊， 咁 系 咪笑？ 系啦，有咩你就完咗先搞啦，系嘛？咁啊，点都唔会搞佢嘅。 咁其实我哋就唔系讲嘢，即系呢题呢，其实我哋一开始呢个题外话嚟啊，够啦，我哋唔好再讲。喂，好 ，before 其实今日第二节咧有个主题咧，其实就大啲题目咧，其实就讲下 Anthony 嘅，但系即系我见阿轩翻嚟咧，再讲多少少嘅。Danny Quider咧就去咗 Granger 去咗快艇， 快艇啦。咁其实你有冇留意过佢过咗去之后 點樣呢？ 佢好似除咗 Danny Granger 之外，另外仲買咗 啊 Baby 啊 Glenn Davis 都去咗嘅。咁我有留意下囉。 我就冇睇過波，不過就睇見到一個咁樣嘅組合之後，就覺得嘩砌出嚟好似好有潛力咁喎。咁但係只係潛力囉，因為你得返20場波去夾。而 Danny Granger 究竟係佢已經回復返水準而流馬冇俾機會佢啊？點話其實佢根本個水準未回復呢？係啦，二嚟係佢回復咗之後佢點樣夾囉，因為 Danny Granger 如果你話佢全盛時期嘅時候佢係一個得分好手嚟㗎，即係長均可以去到25分。咁佢點樣同啊 Chris Paul 同啊格芬去分返啲球權呢？如果佢嘅三分線上面嘅水平係返返到佢先前嘅 level 嘅話呢，咁最大嘅得益者會係格芬，因為外線上面多咗隻、 爆翻隻， 係啦，外線上面多咗隻嘢扯啲人出去。咁但係而家我係講緊一個好假設性嘅一個好完美嘅一個咩 咯 ？perfect 嘅組合。 喺得翻20場波嘅情況底下，我會foresee佢唔會話真係行到好遠咯。 因為我覺得點解提一提咧 ，Clippers 咧，咁、我都欣賞對波嘅。咁但係問題咧，佢哋李華士啊教練啊，一定要將呢兩個球員盡快發揮到，因為點解呢？其實 Clippers 嘅正選上陣時間咧係全聯盟排第五嘅，咁平均有70，即係攞佢哋個得分啊排第五，正選係上陣好長嘅時間，咁而個後備一向都係弱嘅，唔係點解要補充即係 兩件， 即係話曬都有啲名氣同埋即係有翻咁上下即係實力嘅球員咧，咁但係呢幾場其實出場時間都係少，同埋咧。作用就唔見有嘅，其實係即係你對上一場好似對 LA 嗰啲或者人人如玉嗰啲，你 同埋我就冇睇過下啲數據嘅，但係我睇過幾場波，我感覺上快艇咧都係一隊攻強守弱嘅球隊。咁其實呢樣嘢去到季後賽係好蝕底嘅，係啊，因為去到季後賽其實就係、是，因為佢哋成日話係小朋友同大人嘅友誼。 佢打西岸嗰邊馬刺已經， 同埋 Clippers 真係，但係其實佢而家喺西岸咧 ，Clippers 嘅成績咧就排緊第四，就43場勝就20負啊，其實係同後先都爭一場啫嘛，因為佢我嗰陣時有講3、4、5咧嗰幾隊咧，而家係第五就波特蘭啦，今日無端端即係佢爭一場咧就可以由第三跌到第五啦，就。其實係爭緊半場至一場嘅啫，呢三隊，咁其實爭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其實佢能夠將 Clippers 嘅實力去提升一級，去話老實講佢就是第四、第五啊呢啲位置咧打 playoff 最難打，你知佢要留下嗰幾個其實實力最接近嘅，第一打第八咁都仲，但係西外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難講啦。第一可能你係OKC 就算到達拉斯咁，你話好容易掟咩？未必好容易掟，咁但係。你仲要喺西岸第四對第五啊，咁呢啲咧好明顯，大家 極之接近， 即係極之接近，咁啊，即係攞多場主場就主場噶啦，咁睇下幫唔幫到手啦。咁另外調翻轉睇就係阿 Evan Turner 咧過咗去 Indiana 之後咧， 好似明顯咗佢嗰個， 嗱佢出場時間當然係比76人少啦，但係其實佢嗰個效率咧都唔算低嘅， 係啊， 因為點解我就專即係佢其實咧，我諗最隊中最大的競爭對手其實就是 Lance Stephenson 啦、啊。其實他兩個而家上場Lance Stephenson 一定上場時間一定多嘅，有成35分鐘以上嘅。咁啊 Evan Turner 其實係23分鐘、24分鐘到啦。咁但係得分咧，其實 Evan Turner 做到嘅，攞 11.3， Lance Stephenson 咧就攞 14.1。咁當然Lance Stephenson 喺助攻啊或者籃板嗰啲嘢就會好啲咯。咁但係而家睇到呢個交易咧，純粹咧即係俾阿流馬迷知啊。 係啊，如果得分能力上一定係多咗嘅。 係得分能力係好咗，同埋其實佢的而且你頭先講啦，佢買翻嚟攝翻呢個位咧，對流馬好咗，但係。即係頭先咯，我哋講咗太多流馬就係去一路上波，咁究竟之後 係啊對佢間醫室啊或者對成隊波嘅氣氛就真係好難講。 係啦，咁東岸講完曬流馬熱火啦，但係今日真係好集中講嗰啲東岸嘅嘢添。就係講公牛隊，公牛隊咧，因為其實今個禮拜啊，佢哋阿 Santa 啦，阿諾亞就哇非常神勇啊，佢三場裡面有兩場攞咗 triple double， 以一個 Santa 嚟講咧，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一個紀錄。即係三場，佢有兩場攞 triple double 嘅 center， 咁 公牛隊其實呢一啲都唔 係兩至三雙都係有助攻喺裏面。 有助攻而佢如果你講純粹落啊係佢嘅助攻能力係非常之唔錯嘅。 係啊。 同埋呢我見佢呢嗰個叫做冇波走位啊，或者係就算佢嗰個走動能力啊 ，hold 波都係好咗嘅。誒，當然佢即係我欠缺少少，可能係啲中距離。 嗯、 但係咧，你知啦，佢個人落好落力打波噶嘛。咁 啊，都係啊。 係啦，咁而家咧，而家 Overall 其實嗰個排名公牛排第十啦。但係我想話排第十位。 Overall 實力。東岸就梗係唔會啦。 係啊，東岸唔知啦。 東岸嗰啲叫輔導班嚟噶嘛，係咁讀下書就排前幾名噶啦。 係啦，咁但係我想話佢。All Star 之後咧，其實公牛咧嗰、那個整體實力係排第三噶， 所以我想講咧，其實東岸係唔止熱火乜，同埋流馬嘅公牛係一個可以好大嘅阻力嘅 pose 一個。 我會覺得公牛啦、無斯啦，同埋布魯克林，因為布魯克林大家都知道一出閘就甩碌噶嘛。咁但係 佢由甩碌而家變咗跑車。 佢係神奇一月定神奇二月啊？佢有 個月一月 係神奇一月之後開始咧。 其實一四年開始就已經。 其實你如果正睇一四年咧，佢嘅排名係好高嘅應該。是啊，咁佢係由輔導班嘅最尾爬上嚟嘅。 但係就不能講喎，係咪以係咁就咁以佢就爬上去。佢話曬而家都真係叫做達到 50% 嘅得勝率，就起碼都仲有個面，即係唔係嗰啲哇得四廿幾仲係啊掹住車邊有得入去 pay off 嗰啲，佢起碼叫達咗到咗即係去拎出去大考嗰啲叫做公開考試， 佢公開考試都合格， 合格咁樣咯。 咁但係人哋西岸好慘喎， 佢全部 試合格都收喎，原校唔收， 拉車咁樣拉到咁樣， 轉校你又唔俾喎你個教練，咁咪唔理個教練，你個 NBA 總裁又唔俾人哋轉校喎，因為有球隊講過話，可唔可以東西人溝埋佢？我哋直情揾最 top 嘅16隊打 final， 啊唔係打 PO， 咁就好明顯就俾主席 ban 咗啦。就話 呢個未知，其實都未講實，即係呢樣嘢唔會好快發生。 幾難嘅，因為東岸嗰啲實唔制，但係我開輔導班， 但係 你話要溝我落嚟， 又輪到西岸嗰啲唔制啫，大佬。西岸你睇下，曼菲斯都講緊有 57.4。但係排到第九，但係就明尼蘇達都過50，咁但係冇得打喎，點算啊？唔係，我覺得好似 嗱，最得意嘅通常就好多人贊成，好多人反對，睇下咧，最後就件事就係唔喐，繼續落去噶嘛。 唔係，我覺得一係講你有冇睇過英冠啊？英冠咧有個好不拿之，我覺得好不知所謂嘅，佢係第三到第六咧。即係最尾啦，打完曬成個聯賽啦，第三第六，佢打多場，打多個即係附加賽。 附加賽。 哇，大佬，第三同第六嗰個可以爭好多分嘅喎，我心諗一個唔覺意，我臨尾 辛苦咗成年攞個第三咧。 我臨尾嗰個主力球員傷咗，最尾先俾佢借我，咁點算咧？但我覺得喺呢度咧可以用嘅喎，譬如喂，明蘇達加木狼抽嗰邊嗰啲咯，抽入譬如咩嗰啲唔夠50% 嗰啲，喂，係講查洛特同埋阿達蘭大，咪抽佢咯，頂佢兩位咯。 即係東西岸嘅第七、第八位互抽， 係，我覺得可以咁樣，或者即係總要爭入去嗰啲去抽下啦。不過呢個好題外話，即係但係頭先講點解講落亞咧？其實除咗佢勁啦，咁咧就係勁啦，又係呢排好勁啦。咁因為我哋主題我先講啊，係講 Anthony 啊嘛，係啊，咁啊，因為 有對客佢 係啊，咁啊要搭落去 Anthony 度咧，點搭咧？就話算 All Star 嘅時候咧，咁啊佢同阿 Anthony 一隊啦，咁啊趁機會咧。佢係嬲 Anthony， 不如過嚟啊咁啊！ 呢啲咁似嗰啲周年晚會，跟住勾搭人哋老公嗰啲嘅。 嗱，你其實呢句説話其實 一 句唔係，佢雖然個比喻未到最啱，但係諾亞自己都係咁講。佢問我諾亞，你係咪咁講？佢又笑吟吟，唉，咪即係我哋以前啊翻學 點係笑吟吟啊？ 笑吟吟，即係你可以揾翻佢嚟訪問嘅。佢笑吟吟啊，唉，佢只話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翻學去 party 撩女仔咁啫。 唔係咯，所以 Paul Charles 撩阿立邦都係好似男仔撩女仔咁啫嘛。 死仲要講 你 嗰個 喎， 真 係 真係。 去你度定去我度喎？而家講 呢啲嘢嚟，乜嘢？但係我想話呢單嘢就真係佢指人，佢自己 親口嘢先。問題好實際，公牛有薪酬空間咩？ 有大把， 有大把。哇，咁真係有得諗啊！ 因為佢 嗱點解我 ban 夏薩特咧，就唔係為 ban 而 ban 嘅。流馬冇薪酬空間啊，佢掟走個 Granger 都係為咗同阿 Stevenson 續大約啊，佢驚人哋因為。Stevenson 同埋一樓流馬買票嗰度咧，都係唔係好幫得手。 一嚟嘅，二嚟同埋係 Stevenson 份約係平，同埋今年到期。咁Stevenson 你知啦，今年咁多大三元咧， 硬㗎啦。 好多人候住㗎，佢訂走 Granger 都係諗住，如果因為阿 Evan Turner 都係今年到期，咁如果萬一有咩事，佢梗係保住 Stevenson 先，我保唔住 Turner 咪算咯 ，Granger 就走咗。 佢係我諗二揀一嘅，佢應該係即係我。 Roy Hilbert 同阿 George 就續咗㗎啦，咁所以佢係已經冇錢㗎啦，除非立邦詹姆斯最嗱最低薪過嚟 OK 嘅，一百萬。 你哋 gap 帳條款 ，gap 帳條款， 你真係超人都幫你唔到，超人都要食飯㗎， 咁樣咧話俾你聽，睇下你睇。你開出啲乜嘢另類條件啦、啊？你哋 Paul George 係嘛？ 又係 你哋 Paul George 降薪咪得咯？啱唔啱先？點解一定要人降薪？ 我唔想講呢個話題。 再嚟喎，你 但我想 公牛都有位喎、 啊，我就唔係 有錢又有位啊。 首先唔好講佢錢揞住錢啦，我陣間話一話。但係咧問題就係另一個微妙啲嘅關係嘅。咁咧話説。咁啊，假如問，即係如果阿諾啊出咗聲，咁而家 All Star 啦，升咗級啦，咁啊出聲有人理啦。咁另外一個咁啊，梗係梗阿 Rose 啦、啊，阿、Rose 即係冇訪問過佢，但係咧報道話佢自己咧係都想 Anthony 過嚟嘅。 哇，好複雜嘅相關。 但係呢、這個 即係呢就大咗肚，跟住娶咗七少 個仲未，呢個仲未。咁話説咧，阿 Anthony 個仔咧係啊有個七歲嘅仔咧，佢原來咧最中意 NBA 球星就係阿 Rose。咁咧即係。你將呢幾個多連埋佢咧，就話喂，我為咗個仔，佢多個理由啊，多個理由喂，我為咗個仔咁細個仔，我應該同埋 Rose 一對，等睇佢開心下咁樣。 但係 Anthony 唔止一個仔嘅噃。 但係我相信呢個 大 仔嘅。 好 大件事喎、啊。咁、啊、我你講埋出面嗰啲，咁我就唔好。 呢啲 出面嗰啲，你唔好講呢啲。 而家呢個老婆嗰個就差 啲。呢啲就即係純粹虛周揾嘅理由嘅啫，個仔話中意 Rose 冚到佢話佢中意 Rose 啦。 咁就究竟 Anthony 會去邊度呢？咁當然而家公牛就炒得最熱啦。其實兩樣嘢，頭先你講錢銀嗰度啱。究竟公牛有冇錢俾咧？有，但係咧佢一定要放棄啊保沙嚇、啊，一定要放棄保沙，咁先佢放棄保沙，可能仲要放棄多一個球員，先能夠有錢咧去俾阿 Anthony 嘅。但係講緊 potential。trade 就係講緊係用保沙加之前我冇注意過 Mike Dunleavy 嚟到 trade for 阿、Anthony 咯。 哦， 哇！但係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冇乜傻喎，因為點解咁講咧？阿 Anthony 不嬲嘅球風咧，我就不敢恭維。 我都唔係話， 因為佢不嬲係要一個極多球權嘅一個球員。 即 係咁，如果唔係，即係如果佢同 Devos 落場， 大家鬥黐咯， 咪改球例咯，一場波有兩個波咯。如果唔係，真係點分大佬？ 又會諗起咧火箭嘅夏登同呢個林書豪互相喺度將 唔係，因為嗱火箭同林書豪夏登同林書豪係啊同一個問題，但有少少唔同嘅，擺明係身形上同卡斯上都係夏登大過林書豪啊嘛。咁啊林書豪要先走啊嘛，咁所以練射三分啊嘛。好啦，但問題喂 Devos 喎，你要我劈半個籃球俾你揸，唔係啊？ 你出到場先同我講啦， 咁你又講得有道理，嗱呢句我撐你啊，即係 Devos 出發緊嚟，佢係只腳係點咧，又好難講嘅。 嗱呢個首先下一季佢應該佢出唔出翻，因為阿 Rose 其實只有傳過佢 playoff 都出嚟打添 ，playoff 如果話有咗 playoff 我就會翻到出嚟噶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嘅討論之一，但係咧就係話究竟因為如果公牛簽咧，就算佢有錢簽咧，其實 Anthony 比續約 New York 咧都揾少，即係咁多年啦，都要少成少成張成份約啦。我諗佢揾少三千萬 美 金， 美金 三千蚊啊， 唔係揾少三千萬嘅，大約三千萬，因為佢只可以出四年啦，但係 New York 可以五年啊嘛。咁而 New York 仲可以俾多啲人工啊嘛。佢 New York 我諗相約起碼可以俾到2200萬。 但我諗 Anthony 錢未必係佢最大考慮，因為佢而家咧。即係你見佢都打得幾冇癮嘅，因為當然啦，佢可能唔知自己個即係作為一個升級球星，佢嘅問題喺邊度啦。即係你睇得出佢係唔知嘅。咁但係我諗佢打得幾冇癮嘅就係、是，哇點解我咁勁，我隊波咁廢嘅咧？但係佢唔諗下下一步喎、 啊。啱、啊、啦，你講啦，佢今年真係勁，佢即係今年最攞得最多分都係佢啊。 暫時都 係。仲62分啱，即係高過你個偶像一分啦，係咪先？咁啊， 偶像 TV 你錯。 係咪你哋嗰隊嘅皇帝？ 你有著 LBJ， 你老公係 D Way 嘛？你自己搞唔清楚真係，唉！ 幾時咁嘅事 啊？咁Anthony 究竟即係而家一路都講緊，同埋佢已經即係上次 up 過啦。佢入唔入到 playoff 咧？今年咧就已經其實佢都話唔關我事，即係佢入唔入到咧都唔同我去留咧。 因為佢覺得自己做得好好啦嘛。 但其實就係佢冇串埋對波嘛。但係如果佢公牛咧，我覺得就會破壞咗公牛嘅和諧咯。因為公牛係一隊好整體嘅球隊嚟 嘅。好温分 嘅。但係唔係我又嗱，我同意一半，我同意一半咧，就佢唔係一個領袖，但係咧佢係咪會搞散對波咧？我又唔敢講，因為上一次我講翻譬如Iverson 嗰陣時啱啱去丹佛咧、嗯，其實佢兩個就係因為互相遷就，想就到大家咧，而大家反而得分都下降，又大家起手少咗、嗯就對住波冇益嘅。由於我睇球評又有其中講過咧，佢話喂 Anthony 其實佢即係我哋對於應該係話球迷對佢期望或者球隊啊，我唔知球隊點樣諗啦，球迷對佢期望多咗啫。佢絕對係一個得分能力好高，但係其實佢從來冇由頭到尾啊出嚟打波咁耐，佢冇 show 過佢自己一個領袖。佢而家係鬥緊呢個人中，係咪？所以我哋覺得佢就要做埋呢份嘢咧。咁同埋呢個人中係球會肯俾佢啊嘛。但係球會係唔係即係？叫佢嚟係 expect 佢做埋呢樣嘢咧，咁呢個係唔知嘅、 哎。我明白你嘅講法，即係話如果大家都 agree， 包括安東尼 agree 話，其實我就呢個人工咧，我過嚟工啊就呢個人工，我係幫手攞分嘅啫。領袖一樣係阿 Devos。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大家都認同而又做到嘅話，咁可能係對工友有好處嘅噃。 係啦，其實即係佢想帶出呢樣嘢就係話，喂。佢本身根本係一個純射手，又或者即係佢嘅作用啦，我諗 70% 可能都係得分。咁其實你講到佢防守，佢亦都唔係話差到咧去啲垃圾級別。咁防守都有一定能力嘅。咁只不過就係唔係一個領袖啫。咁而公牛隊就係有呢啲人喎。其實嗱，諾亞係一個好感染力好強啦 ，Rose 都係嘅，感染力好強嘅。咁埋咗去。其實係咪呢個可能又係另一個鐵三角組合啦？咁其實係咪已經會有一個好好嘅化學作用咧？咁 嗱、就咁，我覺得嚟緊呢個假設咧，就等同於咩咧？等同於話娶到個老婆，咁我哋點分工先？嗱，一三五咧你就服侍老爺，二四六咧就佢嘅，但係洗衫同埋湊仔咧一樣歸翻阿大婆，但係大婆咧就可以管翻帳簿。嗱，如果咁樣分工曬嘅話咧，個家庭咧就一定係好和諧，亦都唔會爭寵，亦都唔會有任何嘅家庭上嘅不和諧事件發生嘅， 好明顯，阿謙就有齊人之福嘅煩惱啦。 好明顯我睇得無線嘅電視劇多， 咁咪唔好睇咁多啦，鄭秋華。 即係我覺得呢個假定就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公牛會變成一支怪獸球隊嘅，真係好勁嘅，勁嗰種怪獸啊！喂，大佬，我抹得邊個 ？D. Rose 過第一個㗎啦，好翻我仲要佢，哇！ 係好翻，你都仲要睇下佢操唔操，操唔操得 起啊！即係嗰個就係講緊好唔好翻啦，即係好翻意思係。 我當佢100% 攞得翻。出嚟啦，係當好得翻啊！咁啊過一個之後，哇！又要包夾佢，安東尼又凍咗喺度，咁我抹邊個？咁理想地是咁谂，但系实行上我就觉得有极大嘅难度。 但系如果正常一个年资长又有经验又有即系钱又得嘅人，会唔会跟你两条细路仔啊？ 又好难咁讲嘅，咁当年即系三巨头都系咁样行埋一齐嘅啫。咁 B J 都降低咗佢嘅， 唔系，但系佢哋同期啊嘛。你谂下 D Rose 同埋 Anthony 都争一段时间噶嘛，佢哋 唔系有争差唔多嘅啫，好似 D Rose 好似系08啦， 但系Anthony 系03啊。 我谂呢、這个，我谂佢并唔系讲咧，佢咁佢如果 但系佢都 走咗一齐，佢嗰只眼大家就望冠軍， 就望冠軍，即係好似當年 Celtics 咁樣。 係啦，就望冠軍。咁最緊要其實一樣嘢咧，就係話 Anthony 先前咧都講嘅，佢話我係接受 cut 人工嘅。如果你哋 Kicks 係即係 New York 咧係可以 rebuild 到，我減人工有乜所謂？如果你可以整到隊大隊出嚟，但係問題啊，你話 New York 隊波唔係淨係話 cut 人工就可以救到啊嘛，佢隊波。好多高峰熱過嘅球員，即係不計其數啦，有 Kenyon Martin、Saddle Mayer 啦，好多啦。再加上隊波至2017年為止係冇 draft pick 嘅，係冇 future 嘅。你又咁多肥弱，你又冇 draft， 你標乜嘢啫？ 係啦，呢個就係個主因啦。佢基本上咧，今年一入唔到 playoff 咧，即係老實入 playoff 都可能死多啦。但問題係入唔到 playoff 咧，就更加攞嘅就係話，佢今年季尾咧係咩 drop pick， 即係新人你唔好諗住抽啦。 早換埋啦。 啊，你話咩另類？我哋嗰陣時成日講另類爭標，佢冇資格嘅 ，OK， 佢連換入去 死血都冇。國啊， 係啦， 即係入嗌下都冇。 早已經換曬啲咩未來幾廿年嘅權益俾人啦。 換大牌就可以不計啲 drop pick 咧送埋俾啲球隊。 跟住自己現手嗰啲藥咧又肥又冇人。要 咁佢手頭嘅球員 又貴嚇，兼且你話好有用咧， 大家都好似自殺死咗佢都冇人要， 甚至破產 嘅 咯。 即係我諗佢啲球員唔係冇人想要，但係冇人有能力去負擔咁嘅約去要嘅球員。 咁大家即係話會霍斯到即係 New York 仲要沉淪多幾年咧，起碼。 所以其實咧最差最老好老實講啊，最差嘅境況，如果 keep 住我嗰陣時一早啊就叫佢炒咗炒，即係大家呢、這個應唔應該炒或者佢能力問題唔知，但我話俾你聽喺呢個咁嘅境況咧，季中佢唔炒啊 Wilson 咧就一定用到季尾噶啦，咁你咁嘅狀態咧，其實而家先開始講啦，啊開始係咪應該季尾應該炒佢？我話食屎啊！而家先講啊，一早我要話要炒佢。上年係冇問題，上年點解冇問題咧？即係我後屘問翻啦，就係、是、Jason Kidd 嗰陣時仲喺度咧。 領軍 Jason Kidd， 我係差唔多同其他即係啲即係球迷喺度傾咧，就原來知道其實 Jason Kidd。嘅作用咧，就絕對唔係一個球員咁少嘅，即係嗰陣時季初都 做定而家喺布拉格 係啦，喺嗰度一實習緊㗎啦，相信即係佢係喺個更衣室裏面咧，維係嗰個 team spirit 咧係好好嘅，咁。今年你話人腳爭咗啲咩啫？其實唔係爭咗好多， 唔差㗎。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都係用翻嗰班人，最主力冇咗你就是資深 kit。咁你話喂，係咪真係爭咁緊要咧？其實你睇得到啦。咁我一向都好質疑啊 ，Wilson 啊有幾犀利嘅，冇咗資深 kit 咧，而家搞到 咁。咁啊，臨 時好似嗰陣時， 唔係即係好老實。 Brian Scott 咁啊 ，Brian Scott 又冇咗資深 kit 之後又係廢㗎嘛。 好老實講，你喺輔導班都考成咁啊，抵打啦。 係啊，喺輔導班搞到咁，而家死啦。咁問題即係 Anthony， 其實佢俾咗個答案咧係紐約答唔到就我 cut 愛人東啊 ，cut 你點啊？跟住你點啊？我都唔知點啊咁。問題係佢唔知點做，而家啊有一個新嘅即係留言出嚟。 係啊，好新鮮啊！ 好新鮮啊！ 就係紐約力博咧就即刻 offer 咗阿詹姆斯 Phil Jackson 一個 front office 嘅 job， 未講係咩 job 嚟嘅，但係咧就 more than 一個 consultation，more than 一個顧問嘅工作咯。 但係之前咧，其實兩個禮拜之前咧，佢就大上頭問阿詹姆斯，喂。過嚟教我哋波制唔制？你知唔知睬你一次嘢啫？我一早啊 ，L A 嗰陣時，即係佢唔請我，我都講咗話。 你請嗰個叫咩啊？嗰間叫咩啊？四季酒店個名廚走嚟去嘅自助仔面， 做炒面。 去四季賓館樓下嗰個小販檔嗰度做炒面啊！唔係坐你傻真 係。曬喂，即係阿禪師根本就係望唔係一個再係一個教頭嘅嘅啦。禪 師扭機撩鼻屎嗰個啦。 佢其實佢係話我係一定要揾一啲即係好似阿 Pat Riley 嗰啲位即係起碼 GM 啦，大佬，我仲同你坐飛機周圍跑你知， 仲 back to back 嚟，係啊，仲係 back 咩？佢話唔通我仲五點鐘晨早起身同你搞咁一就係飛嚟飛去咩？攞個狗命咩？係咪先？所以佢 攞年 LA 教佢作客都唔去嘅啦，有時試過。 六十八歲啦，禪師。 係啊，六十八歲啦，即係你老人家，佢有老力出嚟做咧，出嚟做嘢咧，都算係咁樣噶啦。咁。而家呢一個咁我相信佢哋係傾緊埋牙㗎啦，因為連下 即真就係咩 M 嘅啫，咩 manager 教就冇可能㗎啦，因為佢唔會約即係阿 Phil Jackson 唔會用自己 佢 legacy 係啦，即係佢個傳奇嚟搏呢一隊爛融融嘅陣容咯， 陳偉幾多 M 都未必得啊呢鋪啊， 你話 SM 啦 super manager， 你話幫佢譬如話睇下邊個球即係啲young player 可以提拔嘅。可以發掘咗出嚟， 佢 可能會咁做咯， 或者佢俾一個叫做 trade 嘅方針你啊，或者點樣嗰啲。 因為實在太即係 New York 係即係你想變咧，學校可能係要等多兩年先有得有啲即係叫有啲鬆動，有啲位咧可以變嘅。咁其實都講咗啦，喂 Anthony 話你點啊？你點啊？但係問題佢如果老實講，就算收到阿 Phil Jackson 翻嚟， 都唔會短期裡面有效果啦。你講啲長 線嘅，因為係嗰個即係一啲好結構性嘅嘢。 係啊，因為你就算 Fusion 嚟都冇用㗎，咁大張肥藥嘅一啲 係啊 退化咗嘅 捆綁曬咁樣， 你點樣換出咧？你換唔到㗎嘛？ 可能 水魚咯， 可能會有好多牛雜翻嚟咁點算？ 但真係要好水嘅水魚先會同你換咯。 我相信一定會有啲嘢係做到嘅，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即係好大改變咧 ？New York 我哋都。一個方法淨係幫到佢，因為佢如果冇 pick 㗎嘛，只係可以簽 free agent 嘅，簽大把 free agent， 冇㗎啦。跟住 free agent 咪要俾好多錢咯。 free agent 咧，但係啦，跟住之後咧就垃圾咯， 係咯。 佢都有講過嘅，因為下年其實啊都有啲 feature， 同埋你知啊，啊佢哋嗰個班主阿杜倫咧，唔怕唔嫌錢聲噶嘛，佢雖則而家嗰啲 欣賞佢班主， 係嗰啲税咧就貴到飛起啫。咁但係呢個真係唔係錢銀，又唔係你請阿 feature 翻嚟就有偈傾嘅。咁所以咧 ，Anthony 其實而家由最初佢拋出呢句説話嗰陣時，個心都好似維係住啊！我想我其實係想 New York 㗎，佢自己話㗎，佢話我想 New York 㗎。但係問題係你如果做唔到嘢咧，咁而家公牛就變咗好大機會。之前其實都有講 LA 都想要佢㗎 ，LA 都想話、啊、會唔會 pick 阿 Kobe 咧？但係 LA 而家吹個風翻嚟咧，就應該就話可能佢哋嗰個重整咧係會再攤長少少啊，去到2015年。哇！ 我突然間想插一句啦 ，Celtics 又有冇機會咧？ Celtics 如果純粹咧錢銀上咁，佢梗係有啦。佢而家手頭上 係咯，掉走曬啲人㗎啦嘛，佢對波好平嘅啫。 咁佢搭朗度會唔會得唔得？但係首先一佢哋從來都冇呢個風吹過嚟啊。咁你又會唔會臨啲爆出嚟？唔知咁另外就係、 是，但係佢好多 Celtics, 亂口嘢喎、啊，佢。 Celtics 應該錢係有嘅， 錢有 sell 走曬， 錢有 嘛， 錢有 亂口嘅嘢都 亂口嘢，但係你 rebuild 咧，你唔係你除非你要多你有個成個配套啦，嗱你唔係我 Anthony 你嚟嘅時候咧，啊邊個都會嚟㗎啦，咁樣咁你除非諗得好大啦，咁又 OK。如果你純粹走去， 如果唔係 Anthony 都未必有大吸引力過去，即係我喺呢間垃圾 又要捱女仔， 又 要 捱女仔 咁，係啊，我因為佢而家講走就係望， 咁但係其實個湖人都冇乜分別嘅， 就係望 先，好大機會， 係啊。所以如果你走咧，公牛係一個幾大嘅，即係幾大機會 嘅。有勢，有優勢， 冇辦法單天保自尊。 但 係過去你過去湖人隊都係沉嘅啫，即係一齊沉咯。 同埋我想講咧，湖人咧，即係我係湖人嘅 fans 喺度，佢哋係唔會出 max deal 俾阿 Anthony 嘅，講咗㗎啦，即係覺得 Anthony 係唔值。頂身嗰份約咯， 唔係同埋其實湖人本身啲約都死死地㗎啦嘛。 唔係湖人而家其實係好有，因為湖人而家班人咧係好多係會自由身，即係呢個 summer 之後咧係可以 cut 走曬、 哦。其實 Anthony 嗰種打法咧係好難 fit in 一隊強隊 咯。 佢係其實做山寨王嘅， 係啦，一定係山寨王，冇錯，一定係做山寨王。嗯、只要嗰隊波冇乜 superstar， 即係可以輔助俾曬個波去，咁佢就可以發揮得到咯。如果個個都哇 superstar 都可以有波在手就可以發到飛起嘅時候，要佢嚟做咩啫？係 啊， 啱唔啱先？冇用㗎。 你可以想象好最簡單，我攞個最極致嘅 case 就係、是、馬刺係唔會需要一個咁嘅球員，你唔要錢我都唔會要。 冇錯， 你唔使錢我都唔要。 你首先你合作唔到，你冇嗰種你有嗰種機動性都好，你合作唔到嘅，始終都冇用嘅。 我馬刺如果場均攞110分嘅話 ，Anthony 嚟到 Anthony 一個人攞40分，但係我成隊波嘅得分少咗10分，所以佢係一隊已經標好咗嘅球隊係唔需要嘅。 係啦， 冇啊， 講多少少 New York 嗰啲即係完全係頭腳痛醫腳頭痛醫頭嗰啲咧，即係完全唔係長線。所以要 build 到球隊，要 rebuild 到球隊咧，真係好似其他 譬如西岸今年都幾得意嘅 太陽嗰啲咁樣。 New York 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啊！76人啊？ 係啊 係 啊！ 76人啊，咁神奇！ 真係捐器官都捐曬。 唔係啊，頭痛我捐咗個肝出去。我頭痛啊，我捐咗個肝出去。 佢捐曬啲器官出去， 打散佢出 去。捐咗之後，等人移植過嚟啊嘛，個問題係。 即係呢對又係另一對搞笑嘅。喂，咁啊嚟到節目即係差唔多中後段啦，我有啲兩樣嘢都想提翻嘅就係阿朗度出翻嚟，大家又點睇咧？即係 我好期待佢睇下佢可以係咪真係可以單天保自尊咯。 同埋即係始終朗度一個都叫做真係好升級嘅球員啦，即係同埋佢喺輔導班啊嘛。 你問題係咪想問 信你 會入唔入 playoff 咧？ 今年冇㗎啦。 喂，但係如果你嗱話場數就唔係爭好多㗎啫噃。 六場。 大佬，你都要人哋輸㗎。 但你睇翻 嗱，你要記住 ，Celtics 同湖人都有一個優勢嘅，就係、是、個聯盟啲球證會幫佢。 但係 Celtics 佢唔想 咩啊？舊年湖人攞第八，真係喂明眼人都睇到咩事啦？最尾嗰幾場。 唔係，但係我的士話齋，阿波士頓有嘅。佢都唔會有 payoff 噶、 啊， 你想你睇下佢咧上十場咧輸咗七場，朗道咧，我自己一向都質疑朗道啊，但我唔係喺度特別再講佢，即係佢唔係一個可以一出嚟突然將對波扭轉。扭幾十度嗰啲球員啦，佢最多可能係喺個組織啊成啊咁樣可以幫到 一 下啫。 佢要一個人去負責得分，而佢係負責幫佢得分嘅。 係， 所以咧係兩樣嘢嚟嘅。 而家就冇人得分啊嘛，最主要佢哋就 唔係咯， 唔係。O K O K， 喂，第二樣嘢我想講咧就關於翻翻轉頭講啊，立邦咪話佢冇乜人情味嘅，咁我有件事啊，頭先 Wilson 都話喂，其實可以攞嚟講下喎，就係、是、關於啊， 其實唔 係 冇人情味啊， 前流馬即係相對上咧，佢翻咗去桑賓桑，我咪話佢有人情味咯，我都話佢有人情味㗎，翻去賓桑係咪先啊？咁啊謝美奧尼爾咧，即係大家呢個可能都遺忘咗嘅，曾幾何時都係一個明星級嘅球員，咁佢而家就喺勇士度，今年算叫做重生啦。咁佢上兩個禮拜咧就翻咗去流馬，即係作客流馬。咁啊，佢自己都話可能係有機會係最後一次，佢自己都唔知仲有冇機會㗎啦。即係可能隨去到呢個年紀隨時退役。咁佢自己都講咗段好感動到好多人嘅，包括感動到我先啦，起碼嘅一段發言啊。佢就話即係每打咗十八年波咧。唔會點緊張㗎喇，但係佢今次返嚟 Indiana 佢有緊張嘅感覺啊，咁同埋佢就 係初戀喎感覺， 同埋佢話佢有一句說話佢都真係幾識做嘅，即係返返嗱呢啲咪識做就唔會搞個電視 show 就相盡個球迷嗰啲心嗰啲呢， 咁佢做咗咩 show 啊？ 佢返到 Indiana 呢，佢講咗句說話就係話佢係屬於印第安納波利斯呢個地方嘅，即係雖然佢而家去咗第二隊球， 但係出緊邊個糧啊？ 係啦，出緊勇士糧。咁佢都有講嘅，佢就話最希望咧就係勇士對 Pisa 啦，即係如果去到 final， 同埋講樣嘢就係話我係好想成為呢度嘅一份子，我心喺呢度嘅，無論呢度再需唔需要我。 即係佢嘅喪禮想翻返 嚟。即係呢度又唔好話喪禮，即係佢想見到啊兩家有機會有個場合見到啫嘛，分佈喺東西岸啊嘛。 O K。 咁我想講嘅就係話，有時落到球場咧，唔係淨係睇球。技啊，而係你嗰種感染力同埋你嗰種人情味啊，即係呢個就係點解詹士未去到嗰、那個， 即係我好想講，我好認同阿謙講呢樣嘢。而家啲球員咧真係冇咗好多人情味。以前我哋上一代九十年代嗰啲咧，大部分都係AI 啊、Grant Hill 啊、even 你而家 J. O'Neal 啊，都係個個都有佢嗰個忠誠度。 就算佢走咗咧，你仍然覺得。佢即係迫於無奈。 謝美奧尼爾當年有一件事咧 ，Will 先生有講嘅，即係我都知嘅就係話，佢當年攞咗55分咧，佢要求退場，因為當年隊波亦都贏緊好多分啦。佢就係點解要退場咧？佢自己要求退場就係話，佢唔想打破 Reggie Miller 個紀錄，因為佢覺得自己喺呢隊波喺呢隊球隊，佢根本冇資格，未有資格取代 Reggie Miller。即係但係呢樣嘢我就。唔係孤物論呢樣嘢戇居啊，定係忠誠，定或者係點樣嘅情懷，乜都好啦。但係而家嘅人係唔會有呢啲諗法咯。而家嘅人係只會立 破咗先啦，紀錄 破紀錄先啦，有嘢破先啦。 名立萬緊要 係啦，即係又或者對球會嘅忠誠唔好理啦，總之攞冠軍啊！我哋幾個巨頭走埋咁樣咁，所以球員嘅魅力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反思嘅，即係咪淨係攞分同埋數據咧？安東尼啲數據都好靚嘅。 係啊，但係佢都係山寨王。 係山寨王咯，只能夠係。 喂，但係佢最初出道其實係波特蘭嘅喎，佢點解即係後屘去咗 Pisa 就我諗 Pisa 嗰隊波係 咁有 hard 咁樣， 係令班球員係有個即係可能係嗰個管理層。 可能咁講啦，生量不及養量大啩，可能佢個心係覺得。我係呢個 Pisa 養大我咁樣咧， 又同城市同村郊有鄉村有關嘅。你鄉村嗰啲人始終，因為印第安納波利斯都係個小城市，同埋內陸比較，即係你講真啦，你有啲球星係唔會考慮去嗰度打波嘅，係因為佢本身同佢性格有關。你翻翻轉頭 New York， 你又數到 New York 有幾個忠臣咧？有嘅，但係唔多咯。New York 我哋好多時聽到嘅都係成班球星為咗錢就去嗰度打波， 賺錢啊， 中意嗰度花花世界或者點樣，但係又唔。團結啊，唔成咁，我諗都同個地區係有關嘅， 係啊。即係而且呢樣嘢係買少見少嘅，即係我哋頭先今集有兩樣嘢係好懷念以前嘅，其中一樣呢個啦。另外就係以前譬如嗰啲即係打對抗個死敵個宿敵嗰個感覺啊， 真 係 埋牙噶嘛，嚇打交噶嘛。 另外咧仲有一樣嘢令我更加懷念咧，就以前咧嗰啲波鞋咧易買啲咯，而家下下都要炒啊。 呢一樣嘢咧就要講下啦。咁今日係星期六啦，咁喺星期五即係琴日呢，咁我就 你 post 咗 張相出嚟啦，就係、是、旺角一的牌嘅門口裏面呢，即係呢嗰陣時候應該係夜晚嘅七點零鐘，係啊，嗰陣時候我未食飯㗎嘛，應該係七點零鐘，咁我行過嘅，咁我係知道有波鞋㗎，我想睇下喂究竟咩樣啦，咁樣睇下，雖然都知道大概係咩色咩樣㗎啦，咁就想睇下個真 即係個實體啊，咁樣可以喺節目嗰度講啊嘛。點知一行到去，咦？點解有班人坐喺度嘅？有班外籍人士坐喺度嘅？跟住問一問 外籍人士，你講 你話申請 passport 啊？ 唔係，我 外籍星星的 你，唔係啊，我以為我以為幼稚園係喺度輪緊嘅，輪 入去派籌， 派籌入去入去入去面試，唔係喎 ，Nike 嚟嘅，跟住問下個 sales， 哦。排緊鞋籃球啊嘛，嗰對 Jordan 啊嘛 ，Jordan 三係嘛？ 係 啊，係 Jordan 三黑白嗰對啊嘛。哇，咁早嚟排？係啊，嗱，你而家排，聽朝又有機會有機會咋嚇？係有機會咋？ 咁你呢個諗起我上次去美國啊，詹士對鞋嗰對特別版都係咁樣，前兩日已經有人排隊啦，已經。 即係呢個情況唔係淨係得香港啊，其實我就我想話，即係老實講，我講開啲，即係臨尾就講兩句，我好好憎而家一剔啦，成日咧都搞埋咁嘢咧，翻貨翻少少嚇，你明知咧嗰班 咁需求大嘅 嚇，明知係需求大，以前我哋即係話我想買波鞋，喂，你如果有心買咧，其實可能頭個月，起碼頭兩個禮拜仲買到啊，而家擺明就係、是、啲鞋咧，就是、我同你喺網上面睇到嘅啫，就唔會睇到實質嘅，一係咧就去水貨鋪。如果個價錢咧已經俾三四千蚊一對，或者我再上去eBay 啊嗰啲咧， 係叫到俾你聽冇你 size 嘅。 係啊， 仲最慘嘅就係你就算去咩 eBay 啊，去嗰啲網購啊，或者係水貨鋪啊嗰啲嘢，你唔知堅定流啊，你明白啊？佢一樣都係標咁多咁曬，佢話我平咗俾你㗎啦，嗱出邊賣三千，我而家二千四俾你，嗱唔係我放㗎，我代我朋友放㗎咋。咁樣你要唔要啊？ 其實我覺得年代唔同咗，就係以前啲人買波鞋，即係我鍾意嗰個牌子去買，而家唔係有啲人買咗炒咗先，唔好理，我要嚟炒佢啫。 不過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捨得買對貴波鞋嘅，即係我買即係為咗著咧。咁嗱，如果真係有人送嗰對檔啊，送嗰對呢啲咁嘅叫做特別版俾我，我係唔會捨得著 嘅 喎。 啊，我都有呢個咁嘅感覺嘅，我係有啲靚嘅特別版嘅啲鞋咧，我係擺喺屋企 儲啊嘛， 真係唔捨得著嘅， 我都唔捨得， 即 係 因為自己嗰對而家著緊嗰兩三對，出去街場打一對，跟住去室內場打一對，嗰兩對未爛啊嘛，我點開第三對出 嚟咧？但係好得意喎，波衫咧，即係我都有少少，我都唔係坐得多嘅。波衫我反而會儲一兩件嚟收藏，但係鞋我就真係冇乜興趣，唔知係咪成日覺得鞋一定要著落腳咁樣咧？ 鞋收藏其實嗰個複雜程度係多好多啊！你其實咧要真空包住佢咧，唔係你過幾年 佢會變色係嘛？ 色會變啦，鞋底個膠會 屙底咯， 氧化啦， 就係個鞋底個膠。嗱，首先一樣嘢嘅就係點解要封住咧？就係唔好俾佢發毛先，同埋咧聽聞話咧，因為有啲細菌，咁你空氣啊，任何地方都其實有細菌噶嘛，係會令到佢侵蝕佢啲膠啊。 同埋我啲即係波神牌嗰啲波鞋咧，我似我哋打波噶嘛，啲底即係。是粉碎，是碎晒，是粉啊，是变粉啊。 咁我好奇啦，你收藏一对波鞋，但系又唔可以拎出嚟，即系嗱，譬如我都有少少收藏品嘅，我收藏咗啲Pisa 嘅 figure。 我以为你写真 嘅。系啦，咁但系唔系 figure， 我可以摆出嚟睇啊嘛。咁但系鞋你又要抗氧化佢成，又要包住佢成，咁又唔可以摆上去做装饰品，咁收藏嚟做咩啊？ 唔係嘅，如果譬如話你收藏嘅話咧，其實我係建議你，其實你唔係諗住去賣嘅話咧，自己譬如話衰啲講句喺屋企嗰度乾淨嘅話， 拖鞋，當拖鞋著， 咪摁下去啊，喐動下去啊，等佢嗰啲膠咧冇咁容易硬化， 即係你著下佢，俾啲人起佢， 即係得閒摸摸佢，跟住同佢封翻膠， 係啦，一樣咁樣咯，係咯，咁樣咧就容易 keep 得耐啲咯。我係有， 然後著一著俾啲人氣，之後又要封翻膠，承收翻埋嚟啦。 我個朋友咧， 養鬼仔嘅原理 ，Jordan 七代定 Jordan 八代嘅，咁佢咧就擺咗大約四年嘅啫。另外有一對咧就同一時間買嘅，但係拎嚟著嘅唔同色嘅啫。反而著嗰對冇事，最多係蝕咗個爭位啊！嗰對你有打波啊嘛，蝕咗個爭位，仲 keep 得好好嘅，有抹啊，因為佢好錫嗰對鞋嘅。跟住另外嗰對拎翻出嚟粉碎，點解咧？大家呢個已經係一個實驗，好好一個實驗。兩對鞋係同一個禮拜買嘅，係同一個禮拜買，只係唔同顏色嘅啫。但係咧，唔同嘅待遇就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啦。 咁係啊，我覺得波鞋咧，其實都係我想，我以前買所有鞋都係著嘅，都係打波。你唔打個波，嗰對波鞋咧，其實就已經死咗啦。同埋咧，咁你買嗰對波鞋，點解買嗰波鞋？好似 Jordan， 好似一個唔沖水嘅馬桶一樣。 哇！你點解你嘅咁重口味啊？一翻出嗱，有尖鋭， 會臭喎，會臭喎， 丫頭。 唔係，但係會敷啊嘛，你要用先，用但係唔沖水就死火。 會敷， 唔沖水咯。 但都會 齋睇， 但係都大劑，都大劑。但我因為覺得波鞋咧，你唔打好似 Jordan， 我都對鞋唔著咧，我 feel 唔到 Jordan 啊，明唔明啊？我 真係著 咗人同神同嗰個同個神 connect 啊， 係 啊， 著住就 feel 下佢啦， 著住對 Air Jordan 我就話。 我就飛入威度啦！ 你好似講到攬住塊果絲布咁喎。 O K 啊，唔係 ，anyway， 今集其實咧真係我覺得非常開心啊！阿軒，你記住你翻多啲嚟啊！ 我翻多啲嚟，如果都可以嘅話，即係我都翻多啲嚟，同大家一齊玩 啊！咁個氣氛好唔同啊，因為我好希望咧就阿 C K 翻埋咧，就睇下我哋點樣 two on two 咁咧。你兩個就是但差一邊啊，我又 three on three 睇下點打法。 肯定啊，夏薩特唔係是但差一邊啊，啊差下呢邊，差下嗰邊， 佢一條草啊！打波佢一定要揀一隊啊，冇辦法啊！ 冇乜所謂啊，咪約咪打波咯，好冇？ 咩啊？你冇試過細個打波咧？譬如三打三，但係點知有七個人，跟住最後咧就會有一個，因為唔想等咧，就會有一個係兩邊都幫噶嘛。 啊會嘅咩？ 我哋會㗎，即係學校打波出街又係 唔會。叫佢做球證咪得咯。 邊個會採你做球證？ 咁點啊？好啦，咁我哋睇下下個禮拜阿軒又會再喺度同我哋即係再安排下。咁好啦，下個禮拜咧，我哋再同大家傾過啦。再见，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at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